在珀斯接受两星期强制检疫之后，在市内逗留五日，再在星期三飞抵墨尔本之后确诊。政府正是追踪和男子同机的250多名乘客，要求他们自我隔离。住在男子附近酒店房的检疫人士事后确诊，卫生部门相信男子是在检疫期间染病，正是分析病毒基因的排序，以追踪感染源头。珀斯所在的西澳州政府向联邦政府要求，将每星期入境西澳的国际旅客人数减半至512人，以减低病毒传入社区的风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78点，升323点，总成交金额142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1点，升1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2元，升11元；美团306.4，升14.4；中国平安87.1，升9毫；阿里巴巴224.4，升3元；小米集团27.05，升6毫；中国移动52.45，跌8.5；快手256.8，升11.2；药明生物115元，升4.8；盈富基金29.36，升3.6；信宇光学科技197.1，升8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3，英镑10.774，瑞士法郎8.483，澳元6.006，加元6.218，新西兰元5.574，欧元9.363。每百日元对港元7.1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0点，跌167点。港金现价报165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05美元，卖出178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交通比较挤塞，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而家近渔港湾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中区的皇后大道中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去上环方向近汇丰总行大厦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ov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诚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 Beyond 嘅《海阔天空》。周华健、李宗盛、成龙、黄耀明合唱的《在晴朗的天空下》， 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拣选你的心水歌曲，拣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在这里有他们的故事。 Namaste, Srota Sati Tapailai, Our Hong Kong Connection, Nepalese Workers Helping to Build Hong Kong Radio Karikram Co. 香港通尼泊尔建筑工人的故事。 自强号列车现正到站。 每一个车厢里面是代表一个轮椅朋友的动力故事。 自强号列车，残障人士的生命故事。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何もない明日でいいさ、くだらない話だっていい。 曾经多次为银魂献唱主题歌曲的乐队 Styre， 今次连同另外一队的 Doris 一起为银魂献唱主题歌曲《滑达词》，中文可以译做《轨迹》。来到银魂的 Final 主题歌曲《滑达词》，看回他们都已经为银魂献唱了六只的主题歌曲，他们相信自己无事的心一样会同动漫的主角在一起，这些叫做万事屋精神。我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我们可以叫它做 Fire 滑达词。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pire 滑达词。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Oh, 4月23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斌臣。 是，我是波成啊。咁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呢，我哋点歌嘅对象啊。咦，系未 post 张相出嚟。 系、哦、 我以为自己 post 咗添。 系咪系 post 返。一阵 post 返俾大家。 我今日我都肚饿啦。 是啊，今日我哋嘅点歌对象又系嘢食嚟㗎。海南鸡饭。 你到底有几鍾意食嘢？ 好中意， 我好想食啊！而家我戒紧，因为我戒紧饭啊嘛，而家我一讲起我已经大佬啊， 就唔开心啦！哎呀， 好想食啊！不过我都好多嘢想同海南鸡饭讲 嘅。你又有冇啲咩笑话想同海南鸡饭讲咧？即系讲起海南鸡饭，你又谂起咩歌想点俾佢咧？咁一间啦，我哋五点半左右会 po 翻张相，到时你又可以喺上面留言啊！我哋骚动音乐 Facebook、IG 大家都可以揾，都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Yeah， 冇错， 系啊。咁我今日想讲呢样，因为我发现我最近都觉得一啲人生体会啊，都好源自于动漫嘅作品。 哇！你真系日日煲、啊，你好似早排咩？早两日啊，定琴日啊？你同我讲咩啊？你追呢个 排球少年、啊， 排球少年追到第三季。 好似上个礼拜有讲过啦。 有冇咁快啊？ 系咪？好似讲紧另一套啦。 你由第一季追到第三季，好似一个星期都唔够先。 个零两个礼拜啦， 好、厉害。 但系我系拣做完嘢，朝早六点钟喺度睇嗰啲。 我都 feel 到嘅，你因为你通常都系七点 send message 同我讲。 系啊。 喂，你今日咧有啲咩做咧？咁你话我听啦，咁样。 系啦，因为应该你都差唔多醒啦，咁我就做完嘢啦。准备睡觉啦，咁样系啦。咁跟住呢一个嘅体会系咩？就系、是最近一套都系新翻嚟嘅，叫做《东京复仇者》啦。咁佢故事嘅大概我唔即系一啲穿越时空嘅嘢。咁但系最 click 到我就系因为讲一个主角佢翻去自己中学嘅阶段嘅时候，就系讲紧学生时期你当类似不良少年，咁佢哋就会有一啲叫即系打交啊嗰啲咁样样。 系系系。 咁嗰、那个即系牵动到我嘅就系、是、我一路睇嘅时候。 做咩你细个同人打过交啊？ 我就系发现其实我细个从来冇同人打过交。 吓，咁蚀底， 从来都冇。 你咁嘅身形去打交赢硬噶、哦？ 我细个唔系咁嘅身形啊嘛，我细个成支竹咁样样、 啊。你细个如果呢个高度行出嚟唔打都赢咗啦。 如果我细个系咁高就好劲咯。 唔系咯，即系我咧就唔同啦。我系由细到大都唔打交嘅，我好乖嘅，同埋我亦都终于 唔够打，因为 你讲起呢样嘢，我终于谂起点解我会入咗行做 DJ。因为细个就细细个开始我就知道， 系 我打唔赢人，所以我要学识同人讲道理，文明去解决一切。OK， 动口不动手， 系啦，动口不动手。 你有冇谂过你讲得多太多嘢讲之后，招致别人出手？ 即系点啊？阿《西游记》阿周星驰忍唔住打阿罗家英啊嘛，就系因为罗家英太烦啦， 系啦。因为咁样 冇嘅， 因为我冇出现呢个状况系。咁幸运嘅一路以嚟身边啲同学都冇啦，即係冇呢个嗜好或者兴趣啦。 嗯。 跟住第二就係因为我好怕痛啊本人。就算 你唔似喎。 好怕。我係嗰段时 间。后面天儿都忍唔住笑啊真係。 好渣因为听落因为我怕痛所以我唔打架。 即係乜嘢理由啊係咪啊 好懦夫嘅感觉囉所以。 但我好真心，千祈咧就唔好同人喐手，因为我怕痛。 好心理啊，波成你牛高马大，真系淤晒俾女仔睇啦。 咩叫外强中干啊？啫呢啲。 不过我明嘅，我都系，我唔打针嘅，好怕噶。我由细到大都怕痛，所以我又好憎去睇医生啦，因为惊打针啦，跟住又好惊同人会起冲突啦。 系啦，咁我即使嗰阵时落去楼下嗰啲街场同人打波，有阵时都会有少少嘅冲突啦。 嗯， 咁我都会行开一边嗰啲嚟嘅。 嗯， 即系尽量避免，即系我世界尽量世界和平就最好啦。咁 样， 而嗰个怕痛有一个例子就系细个都会跌亲，试过有一次踩单车同人斗快，跟住两架车贴得太近，跟住前埋一齐炒车咁啦。 啊， 跟住成个膝头哥系伤晒，咪着短裤，跟住跌落地系嗰啲即系石屎街砖嗰啲嚟嘅咁样。 O、okay, K， 哇， 损得好严重。咁跟住翻到去就妈咪就帮我即系用嗰啲消毒嘅酒精咁样去清洁伤口，跟住就黐胶布啦。Suppose 咁样咧，就将嗰啲消毒酒精染咗落去嗰个棉花度。 好乸噶， 系啦。咁然后咁佢就我唔敢望啦， 好痛啊，唔好讲啊。 然后佢。正准备整落个伤口嗰度嘅时候，咁跟住咁正常痛就嗌啦。 系啊系啊， 我就啊好痛啊！ 哇，原来你嗌系咁样。我明白，我明白点解你话你怕痛，我 feel 到真系好怕痛， 真系好惊啊！咁 吓， 然后我妈嘅答案就系、 我都未掂你个伤口， 乜搞错啊你？ 我系所以我系会已经知道会痛，是我系会幻想到而嗰个身体系好似 感受到 啦，那个怕痛嘅程度，我可以用咁样嚟形容啦。我自己， 我终于明点解我同你咁 friend。因为我都系 咁大声，我以为你自己好劲啊！ 唔系啊，我都系啊，因为咧，我又系我就唔会嗌出嚟嘅。但系咧，即系通常咧，即系我阿妈帮我去用消毒酒精去整呢啲伤口，即系细个都一定会成日擦损噶啦，系咪先？我就唔会，但系我神经反射咧，只脚会缩咯，即系明明系揿实噶咯，只脚未掂落去，只神经反射只脚白咁样踢上去啦。跟住我妈心谂，我都未掂你，你踢咩咧？咁样 啲阿妈应该可以遇到好多呢啲情况。 所以呢个世界上，我觉得最唔怕痛嗰个通常都系阿妈。 系啊，因为佢生我哋出嚟，所以佢一定系忍得到痛啦。 呢个真，呢个真。 咁所以我好即系会尽量避免冲突嘅，咁佢特别打街场，其实系好多肢体碰撞，同埋你即系逐啲咁讲好杂啊！你一个街场系好多唔同嘅人都会去打波，其实你未必识嘅咁，咁再加上疯狂肢体碰撞啊，咁你知有阵时僆仔又唔知啲，可能佢真系未必识嘅啲动作做多咗，咁然后可能佢防守嘅时候，佢真系拍落去你度嘅咁，咁上篮嗰个人就突然间可能会嬲啊，拍着咗咁咪会嘈啦，好多呢啲 冲突啦， 好多呢啲情况咁，咁但系我喺由细到大打街场都系嘅。都是一些很平静的人， 礼让 礼让啦，好啦，请开路俾你过， 射波射波射波，你射得入就射，咁样 系 嘛？ 即已经撇除咗有冇冲突打交啦，系连嗰个肢体碰撞、身体抗衡我都会减少，又系惊撞嗰啲，哎呀又整亲啊，又痛啊，好多 打波啊， 系啊，所以我细个系咪啲教练有时打学校嗰啲 P 堂又好啊，啲队都系咯，就话。你其實是要用個身體去同人對抗，你踢波都是要的嘛。 係。 咁但係我就成日會避咯。咁啊，俾人話我哋做乜避啫？即係坐埋咯。再加上而家我嘅身高，到而家近呢幾年咧，又同啲朋友組隊打波都係，即係佢哋都會講話：你咁大嚿，你要善用你嘅身形，你壓埋去籃底啦，唔使驚。我就成日縮嘅。 係。 依個由細到大嗰種觀念啦，可能係習慣係咁。 係。 咁我直至去到真係睇翻自己一啲籃球比賽嘅片段，先發現。或者足球都是的，原来我在运动员当中，我都身形都真的挺高大 的。我想都不用看回先知啦。 不是的，你在现场自己第一身去看是不同的。 Sorry, 我不理解高人的想法啦，我不知道高人的视觉是怎么看的。 而那种看呢，是因为今晚昨晚我清电话的时候要 delete 啲嘢无位，就睇返一段呢都係之前打呢个三打三篮球比赛。咁我见到嘩呢、這个我嗰时大 con 啦，唔係四眼仔啦，嘩呢个男仔高高大大，好心你攞咗个波呢下你就爆落去啦。即係突然之间以一个观众嘅角度去睇返自己。就好，你即系你放胆啲啊！你身形都赢晒，你呃落你咪撞，你怕咩痛啫？你入去啦，又要缩又要成咁样，就自己睇翻自己都觉得好猛震， 几好笑嘅。OK， 系啊，咁甚至乎咧系，但系有一个有趣位就系头先嘅身体碰撞嗰一样啦。第二样就系我见到自己咧喺嗰场比赛嗰度鲜有地有一个情绪嘅表现， 系 玩运动你系会有情绪啊，有时嗰啲高涨啊咁啦。有一球咧，我系喺篮底嗰度，总之。立到个波爆入去，然后插板入咗，仲要搏到犯规 and one， 然后我见到自己咧喺镜头里面系会拧转身，然之后呀，即系嗰啲嚟嘅，即系又嗌。 对唔住，我真系好想问，其实咁样嗌系有咩用？我真系唔系好明啊！我见好多人都系咁嘅，咁我觉得系除咗型之外都冇咩用嘅。 我觉得老实讲，我唔系睇翻段片，我唔记得当时自己做一件咁嘅事。但系我尝试又揾翻嘅，睇片又谂，点解会嗌呢？应该系嗰个情绪高涨，你身体里边你感觉到有一啲能量积聚咗，你要释放出嚟嘅时候，你就会好想嗌，因为嗰下突然间好亢奋啊，个人，然后咪对住出面就嗌咯。即系我向来好内敛嘅，喺运动场或者平时你好地地嘅人，你唔会嗌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同埋会怕臭。 咁我终于明点解我又唔做运动啦，因为我声底薄啊，我嗌上嚟好冇霸气啊，我咁样咯。即系你明唔明嗰个感觉，嗰个情绪完全到。 你试下出尽力咁样嗌啊， 咁样咯，都几出力噶啦。即系我所以声底薄嘅人咧，就真系比较。 嗌出嚟冇派咧就舒蚀啲嘅。 所以你冇嗰啲譬如劳气啊，即系我运动系一种啫，劳气都可以系一种突然之间你想喝人啊， 我都 会嬲啊， 我都会嘅。但系你冇见我闹人啦、啊，第一我又好少闹人啦、啊，我闹人嗰个人咧，人哋系通常俾我闹嗰个人系会笑嘅，你明唔明啊？吓？是啊，揾次如果有机会有示范俾你睇啊，即系你有冇见过小矮人闹人咁样啊？即系咧啲卡通片咧会有啲即系啲笑片咁样咧、嗯，有啲小精灵、啲小矮人闹人咧，嗰、那个样系好可爱嘅。我就系嗰一 type， 嗰一 type 啦。 所以我就好少做运动，因为嗌出嚟系毫无霸气，亦都毫无威慑力。 所以我高头望住嗰个人话佢， 系啦， 好似小朋友咁 样。我入你波诶，咁样几冇 feel 啊！所以通常做运动咧，冇乜人想同我做队友嘅，因为点样啊，凑住个仔咁样打波咁样，咁所以我整整下而家就唔做运动啦。 咁你会咩嗱？你唔做运动啦，咁有冇睇波或者睇一啲好肉紧嘢，跟住你都会嗌？ 有嘅，例如睇啲乐坛颁奖礼咪会咯，即系见到一啲好朋友或者一啲熟悉嘅，你觉得佢值得攞奖嘅歌手啊，终于都系佢啦，即系同你心入边个结果终于一样嘅时候，我都会跟住 yes 咁样咯。 哇！呢下由心而发，好有力啊！ 证明我真系热爱音乐， 所以音乐嘅范畴，你嗰个嗌咧。就有 feel 啦，咁样 系咪啊？系啊，即系运动就冇啊，完全冇呢个感觉噶，我系。 我系咯，运动啦，同埋近排都系睇又系睇动漫啦。Sorry， 又 keep 住讲啦，但系都系睇动漫，睇到啲好肉紧嘅情节。嗰日系戴住，仲要系因为我戴住一个 noise cancellation 嘅耳机。 你真 系 好中意 noise cancellation， 你几时借嚟用下？即系你讲到咁劲，你听咩都系用 noise cancellation 耳机嘅呢排。 好啦，好似好劲，但其实因为用嚟用去都系嗰个耳筒啫嘛。咁啊，所以用嚟用去都系嗰个功能。咁所以嗰日系朝早凌晨，朝早啦六点钟。咁总之系睇到一个好激动嘅剧情。然之后咧，我就自己嗌咗出嚟咯。咁啊，因为我你知有 noise cancellation， 你听唔到自己把声嘅，嗌出。出嚟嗰下咧， 好大声嘅， 系啊，再大声啲。 咁点啊？隔篱屋苑都听到咯，咁。 我妈起咗身入嚟问我：你嗌咩仔？ 连阿妈都嘈醒埋啊！不孝子啊，你真系。 哎呀，佢话你嗌咩咧？咁我冇瞓噶啦， 发噩梦啦，发噩梦啦，咁样。 朝早六点钟咁样喺度大声咁样喺度嗌， 或者你下次同佢讲开声。 除了玩运动啦，睇一啲好激烈嘅东西会嗌之外，我谂仲有一个方法就好似佢哋咁样唱歌。佢哋名字系 Fiesta 一对本地嘅女子乐队。 期待的再度，也许今日仍看得到。 名字 Fiesta 呢首新派台作品叫做 Before We Fade Aw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是本地感染，感染源头不明。其余八宗输入病例，有三宗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新增的唯一一宗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海怡半岛十座的23岁女子，她在葵涌工作，公司职员需要强制检测，紧密接触者要检疫。八宗输入个案分别来自荷兰、印度、菲律宾和印尼。警方前年七月在荃湾德士古道一座工厦的单位破获炸药工厂，搜出大约一公斤具高度爆炸性的炸药，拘捕香港民族阵线成员卢日新。他早前承认制造炸药意图危害生命或财产罪，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12年。29岁的被告卢日新原先被控一项非法管有爆炸品罪，后来被改控制造炸药意图危害生命或财产罪。法官陈庆伟判刑的时候指出，案中涉及的炸药有可能对人造成严重伤害，潜在危险和刑责甚至比1997年重返叶继宽管有两公斤炸药的案件更加严重。法官相信叶继宽当年只是求财，但是被告是要影响特区政府以至是特区的稳定，最终将案判处和叶继宽案相同的18年刑期，考虑到被告认罪，扣减三分一刑期，判处被告监禁12年。政府公布大角咀海帆道一幅由两部分组成的政府用地批予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以设立永久办公室和附属设施。有关用地邻近南昌公园，政府说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去年七月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8条成立。香港国安法第61条定明，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需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依香港国安法履行职责的时候，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将会依据香港国安法及相关香港适用法规推展这项的建筑工程，并承担所需费用。警方拘捕一名42岁男子，涉嫌前日下午在大围新翠村企图强奸一名13岁女童，正被扣查。警方说事发在前日下午1点多，涉案女童当时穿着学校运动服，放学回家途中，怀疑疑犯随机寻找目标，尾随女童到新翠村一座大厦的后楼梯企图强奸，但是不成功。女童返回寓所之后由家人报警，警方昨日傍晚在土瓜湾拘捕疑犯。 警方话疑犯身材肥胖，大约1.7米高，头顶有扎头发。犯案嘅时候着住白色上衣、深色短裤、似黑色斜孭袋。警方呼吁目击案件嘅人士，又或者系遇到同类经历嘅人士，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中环皇后大道中嘅紧急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啦。咁较早时啦，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汇丰总行大厦快线啦封闭过噶，而家已经解封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系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啦，多车啦，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呢一边啦，将军澳道左转秀茂坪道嘅支路咧系车多挤塞噶，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嘅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挤塞。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车多缓慢，龙尾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元朗，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神啊，知唔知咩叫他人即地狱啊？ 梗系知啦，博成，因为呢一个哲学家萨特曾经讲过，如果人生当中同人哋他人嘅关系系人生当中嘅一环嘅时候，佢哋往往对你嘅观感就系影响住你对人生整个观念嘅睇法。所以其他人会影响你喺生命当中嘅选择。而他们凝视着你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感到痛苦。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拜跪，他根本跟你不亲。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情愿我不暗线，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短远，行离后未见一闪电，被刺的一世发着恶梦远空。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动员，行离后未见有闪电，彼此的一世发着恶梦圆空。 如果其他人是一面反射自己的镜子的话，那林善的人就会觉得自己的确是生活在一个地狱一边，因为通常他们都是会有很多依赖别人的位置，或者是顺从别人的意思。刚听过有关心妍的林，那当然啦，不要想到那么复杂的话，他人即地狱可能是感情上的问题来的。 街景那栋太碎，在半路停步，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泪话边，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 如果同其他人建立了很深厚的关系， 咁当佢离开你嘅一刻，留落嚟嘅人就会身处于地狱。 差不多三百日了，就见过有怀念，要记住你的一切，是世界两秒点，原来仍能活过来，仍能糊涂地爱，悠然地笑过着每天。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来化变，可是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只可接受新生活的蜕变，祈求站在世界的终端，相拥吗？还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吗？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旅事又如何避免？留低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即使费时一点，即使快乐不轻易，最后仍可。不多九百日了，还是这样怀念，说过在那一边见，来待我出现。你继续沿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你同一个人关系好，他对你来讲又怎会是一个地狱呢？很多时候可能那一种叫做思念。啱听过有 C All Star 的留下来的人。一个人未必对你是一个地狱，但是思念感觉就很明显是了。 我害怕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对象，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曾话过再痛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在异地里隔空做着理想的梦，仍挂 你叫我置身地狱，血海地狱。如果你叫我置身地狱，血海地狱。连怪到变淡，会否就是爱的定律？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在这首作品里面很感受到思念的一种拉扯，虽然是一个 R&B 的作品，但是冯允谦仍然将那种感情表达得非常之圆满。有来自冯允谦的《思念即地狱》。讲起这个《他人即地狱》，其实是来自沙特的一个剧本《无路可出》，当中三个的主角都是一个灵魂，全部都是各怀心机混在同一间房間想逃脱。 要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故事开始咧，其实三个灵魂都系保持一个虚伪嘅态度。 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 故事后期咧，呢一种有礼嘅态度同埋微笑，渐渐会变成对其他人嘅一把利刀。听过有洪家豪嘅《迷之微笑》。 准备 这也是虚空无常，我有我姿态，要看法事态方向，我有我心态，照看这荒谬世界，我有我姿态，要对得起自己，人间讽刺自身游戏，我有我姿态，怕怕遇上生涯，我有我心态，照看这荒谬世界，我有我姿态，我要欣赏 近年讲起他人即地狱咧，大家比较熟悉可能系一套韩剧作品。劇中的男主角咧住入咗一个贫民窟咁样嘅地方啦，但系令到佢开始变到慢慢失常，竟然系佢一班非常之奇怪嘅邻居。啱啱听过有呢一个张曼芝嘅《肢体》。咁但系劇中讲到咧，虽然佢啲邻居系好奇怪，导致到佢慢慢精神失常，但系好可能。其实亦都反映咗佢个人本身嘅一啲本质。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所以都是老生常谈一句说话，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 谁人怀念我太烦，留言说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任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着进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声亲口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 好感正实全用晒，容许我你 过的是胡鸿钧的整亲，我们先听一节的新闻报道，转头回来是继续。 判詞沒有考慮公眾利益和新聞自由的關注，非常狹隘，完全忽略憲法層面的要求。他強調傳媒查冊對公眾利益是重要的調查，但是政府只是將問題提出問題的人刑事檢控和判刑。他又說法官的解釋似乎完全偏側於保障私隱，沒有考慮人權法要保障公眾利益的要求。被问到有什么建议给予蔡玉玲，陈文敏说要尊重当事人的决定，但他认同案件牵涉公众利益，不应该停留在裁判法院这个层次，如果提出司法复核，触及的范围可以阔一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2.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近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西湾可泰安楼，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和秀茂坪的支路交通大挤塞，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过了几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龙日村对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仔仔好似就快到期去打针啦，老爷啲医疗券用晒未呢？ 只要登记医健通同下载医健通手机程式，呢啲资料就一目了然啦。可以睇翻自己同仔女嘅疫苗接种，包括新冠疫苗记录添。长者可以随时睇到医疗券记录，仲有搜寻医生名册、查阅药物记录等功能。医健通手机程式，管理健康新模式。事不宜迟，你哋都即刻下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 《最美的一课》托马士·温德堡、 《曼克》大卫·芬查、 《浓情家园》郑一索、 《浪迹天地》赵婷、 《超西女王》艾曼努·芬洛、 香港時間4月26號早上，二台團隊將會同大家直擊奧斯卡各個獎項花落誰家。 白元浩， 乜嘢事啊？林慧， 你喺度写乜嘢啊？ 我准备写一篇形容晨光嘅文章，同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乜嘢啊？ 分享晨光咯。 点解要写啊？ 写完先可以讲噶嘛。 晨光唔使讲，听就得噶啦。 点样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秋婷。跨媒介体验式装置加偶法演出艺术行待到，从雅思1974年的诗作《北角汽车渡海码头》出发，让大家在入夜时分的北角东渡轮码头细味各种敏感时刻。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艺文谷，我请嚟策展人张慧婷同埋作曲家林峰分享今次呢个计划嘅点点滴滴。 穿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点啊点啊点啊 点啊 点啊！今日点啊？ 今日点啊？点俾海南鸡饭啊？ 耶、yeah ！ 可以上我哋苏音乐 Facebook IG 啊，继续啊！ 好啊！ 好耐冇试过点俾嗰啲人类啦，而家成日都系啲嘢食啊嗰啲。 点解我哋越走越奇怪嘅咧？ 系咁噶啦，咁上个礼拜讲即系P 牌啊，或者学神嗰、那个嗰、那个 cat 都算系人嘅， 都系 未系一个特定嘅对象，佢一撮人咁样样咯。 系，你都啱嘅。 系啦，咁但系冇得唔点俾海南鸡饭啦，咁好食。 海南鸡饭，因为我最近咧发现咧，即系其实以前我都成日揾地方去食嘅。 哦， 咁啊，但系最近咧发现原来公司咧落翻去九龙塘嗰边咧，而家有得食。 系咩？ 即系有间专门店吓，可以 专门店。 系啊，你自己去嗰、那个大型商场个 food court 最顶嗰度，你会见到有一间系专食海南鸡饭嘅。 哦，咁咧喺翻九龙塘嗰度要。 系啦，但系就因为我减紧肥，所以我一路好想去食。都未有機會去食，咁啊，等我減完肥之後，我哋可以一起去食 海南雞飯， 好想食。喂，但系咧，我想講海南雞飯咧，你食白飯定油飯？ 以前油飯，而家白飯。 嚇、啊？點解啊？ 因為減肥。 減肥啊，冇食飯啦。 冇咁大罪惡感啊嘛。 但係海南雞飯唔食油飯呢、這個真係。好差喎、啊，唔得喎，即系 打邊爐落清湯咁啊嘛， 系咯，唔得喎，即系仲差過打邊爐落清湯，我覺得呢、這個直頭你不如唔好食啊！嗰、那個油飯係個重點，你諗下先嗱，好，我哋理論啊嚇，海南雞飯你唔食個油飯，你有啲乜嘢食啊？ 海南雞咯、啊，因為我海南雞同埋嗰飯我係分開食噶。 哦， 咁所以海南雞佢好食嘅話，其實個飯係油飯定白飯，對於我嚟講咧。分別唔大嘅，我都係食完個海南雞，跟住就將剩翻嗰啲醬倒落個白飯嗰度食嘅。 但係有一個問題，我成日都好想問嘅，就係、 就是海南雞和白切雞到底有分別在哪裡。我成日都覺得啊，點解明明都係好似望落去個樣子、 啊、 都係咁似啊？點解海南雞好食咁多嘅咧？ 我答你唔到，我唔識呢啲嘢食方面，但係我只能夠話係有啲萬變不離其中嘅整法， 係 即係大家都係類近嘅啦，係不唔同地方咁解。 咁我又問你啦。即係關於海南雞，我真係好多問題。你食開嘅海南雞飯係有骨定冇骨嘅？ 冇骨先食，有骨唔食。 係 啊，終於揾多個志同道合嘅好兄弟。 呢、這個緊要啊！ 我都係，我同人講話，如果你即係好多人咧，成日會推介啊，邊度邊度間海南雞飯好食啊咁樣。咁然後我同佢講有骨定冇骨一句得㗎啦，有骨定冇骨，有骨我唔食。系啦，咁咯， 系我都系噶呢个， 系因为我懒捋骨啊。 我都有解释啊，听我写俾海南鸡饭封信先啦。 好啊， 你有说话同埋有歌想送俾海南鸡饭，继续上我哋苏动音乐 Facebook IG 啊吓。呢、這个时候听下我嗰封信先咧。 亲爱嘅海南鸡饭，你好啊！其实好多年前我都有去过海南岛嗰度揾你噶。不过去了很多餐厅都找不到。那阵时我就问我爸爸，为什么海南岛没有海南鸡饭的？他那时这样答我，他说那菠萝包都没有菠萝啦。是的，那下好像被他点醒了之后，我就没有再深究你的由来了。到我一路长大，其实对你呢都冇太大兴趣嘅。唔好误会，我唔系针对你，只系我细个啃过骨之后，但凡有骨嘅嘢我都惊嘅。再加上个人比较懒啦，你明噶，始终食鸡要掠骨系好烦嘅事嚟噶嘛，所以都系食翻鸡扒开心啲。所以到我再真正接触你呢，已经系我廿几岁仔出嚟做嘢嗰阵啦。有段时间我在西贡那里翻工，日日都会在市中心那里吃饭。有一次同事带了我去一间海南鸡饭专门店那里吃，咁都写到明是专门店，冇理由唔试下嘅。而居然俾我发现餐牌仲有去骨版添，我谂都冇谂就点咗啦。而一食就中意咗，嗰种嫩滑配埋甜甜地嘅酱，完全啱晒我口味。最紧要真系冇骨啊嘛！所以呢家我都夠膽讲，我係鍾意你㗎。我亦都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好似我咁同海南鸡饭你有故事嘅。例如睇下近排嘅新聞你就会知㗎啦。亦都因为咁样，大家又再熱烈咁讨论你个名嘅由来。而其中一个讲法就係以前有啲海南人去咗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一带，然之后将你发扬光大。不过历史嘅嘢真係好複雜。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都真的要花时间去找资料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有人访问你的话，海南鸡饭啊，答应我啊，记得要将你的身世告诉人知啊。而今天我就特登揀了一首歌送给你的，因为主唱的歌手跟你背景有点似的，都是马来西亚的海南人，相信你跟他应该都几夹啫。今晚想食海南鸡饭嘅波成常， 我俩遇见某日某面店，细雨飘下一瞬间，记忆空一片。年年年月月我也不清楚，每个站也有共你对过，去到终站对原地汽车都熄火，有旁人引证我只得一个，谁知道你在何方，迟钝的我却侧身遗忘，越老越怕状况，全视线下降，想追忆只得背影，无法可触摸，无奈童话中角色只得我，为何再翻看旧页，才知错。 飘下，有瞬间记忆空一片，连年年月月我也不清楚，每个站也有共你待过，去到终站对原地汽车都熄火，有旁人引证我只得一个，谁知想追忆只得背影，无法可触摸，无奈从画中独色只得我，为何再翻看旧页才知错，荧幕前哭泣放声只得我很清楚，错的人总出过想得多，无奈童话中角色只得我，为何再翻看旧页才知错，荧幕前哭一放声只得我很清楚，错的人总出过原是我，想得多。 一个在马来西亚的海南人唱广东话，他的名字是黄明志，有这首派台作品叫做《老人痴呆》。 是不是因为有时老人痴呆就会记错东西？ 有机会捞乱了。好了，今天接着究竟奔神了，他又好像很有共鸣的海南鸡，究竟他又会写什么给他呢？ 亲爱的海南鸡饭，你好啊，我是你的忠实 fans 奔神啊。虽然目前因为减肥而少了见你，不过我一直都对你这位老朋友念念不忘。首先我必须要承认啊，我以前曾经对你是有误解的。鬼叫你的名字叫海南鸡饭咩？正常都会觉得你是海南来的啦。后来跟你熟了，起下你底才发现，哦，原来你是新加坡的国菜，只不过是跟海南的文昌鸡饭有些亲戚的关系，有些渊源，令到不少人都误会了你。关于身份认同上面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会很困惑的。到底怎样为之海南鸡饭呢？是要有个三碟的酱，还是要有碟油饭呢？抑或是啲鸡冇骨嘅，或者是啲鸡一定是要由海南嗰边嚟先算呢？如果以上咁多样嘢有任何一样嘢做错咗，咁又算唔算係海南鸡饭啊？我深信唔少人同你一样都有咁嘅疑惑，就好似我自己咁啊。我嘅官籍喺南海，但我喺香港出生，香港生活。咁到底我系南海人定香港人呢？如果将来我去到东京生活，我又会唔会变成东京人呢？呢个问题咧太深啦，我谂咗好耐都谂唔通，所以我后嚟就睇开咗。反正你就系你，你冇办法代表任何人。当然啦，亦都冇人系可以代表到你嘅。正等于有人觉得海南鸡饭一定要冇骨，但是市面上又的确有人是卖紧啲有骨嘅海南鸡饭噶。就算其他人怎样误解你都好啦，但最起码你是一碟鸡饭呢一点是点都不会改变嘅。最后我要为你送上石山街嘅幻象，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多的意识形态了。不过世人的标准其实都只是一层幻象来的，做好自己才是最紧要的嘛。我到开始产生幻觉的奔神想， 分神揀呢一隻石山街的幻象 嘛。耶，冇錯。 我哋睇咗聽眾嘅留言啊， 有 啲好正嘅。 呢、 這個啊嘛 ，Terence 講啊，蒼井空同埋海南雞粉一樣都係屬於世界嘅。 我唔知道啊，邊個係蒼井空啊？冇聽過。 女明星嚟嘅，聽講係。 哦、OK。 有一個咧，咁我今日揀咗一首歌，好有趣嘅，咁啊一定要播俾大家聽，因為首先咧個留言就嚟自聽眾阿 Layland 嘅。他说他最喜欢吃海南鸡饭，就不是吃海南，就不会在海南那里吃海南鸡，因为那边吃文昌鸡出名。 是是是。 整法上面都可能海南鸡有点不同。 没错。 但他说最好就是在南洋一带那里吃的。 海南鸡 ,OK。 是啦。他自己都说香港都是在啲食东南亚食店那里吃的。那他揀了一首歌不得了。 这只是什么来 的？用大家推介。 这只是。 转 feel 啊，听住了。 好啊好啊。 来了，准备了。 期待啊。 呢首歌 好欢乐， 系嚟自一位叫麦英嘅歌手， 边度人嚟？边度人嚟？ 呢首歌叫《海南鸡饭》，真系有海南话去唱噶。 哇！ 在我们的国土上有一种饭，它叫做海南鸡饭。不管男女，不管老少，都爱都爱鸡饭。每间古币店都有鸡饭档，有古币店就有鸡饭档。吃海南鸡饭，你配点辣椒酱，便宜美味 number one。海南鬼鬼，海南鬼鬼，海南鬼鬼，好吃。海南鬼鬼，海南鬼鬼，海南鬼鬼，真好吃。吃鬼生，吃死鬼。盐啊，贝比贝呀，咕溜咕溜的贝加水，砂糖炖头，爆贝贝，贝贝那点糖酸水。 听嘅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分神仲喺度噶， 你冇听错第二个台。啱啱听嘅呢个系即系听众介绍嘅，一位叫麦英嘅歌手咧，唱叫《海南鸡饭》。咁里边有国语，亦都会有一啲海南话。咁我有睇过啲歌词嘅，即系佢嗰啲我哋听唔明，但佢可能形容紧只鸡好鲜嫩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嘅。 系， 好有 feel， 我觉得。 海南鸡饭系边一句啊？知唔知啊？ 系啦，唔好发错音啊！大家有兴趣再自己揾嚟听呢只好得意嘅歌咁样样， 上 YouTube 已经可以揾到了， 揾到啦。好，先一至六点半新闻，啱啱翻嚟听 EDM， 几大反差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寻日在广州会见前来参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韩正充分肯定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近期的工作。他说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有关修订，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香港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要找紧做好本地立法相关工作，组织好今明两年系列的选举。他又说澳门亦都要全力做好第七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工作。香港和澳门都要继续将疫情防控作为推动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的首要工作。中央政府将会一如既往给予全力支持。政府公布大角咀海帆道一幅由两部分组成的政府用地批予中央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以设立永久办公室和附属设施。有关用地邻近南昌公园，政府说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去年七月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八条成立。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一条定明，特区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依香港国安法履行职责的时候，提供必要的便利和配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将会根据香港国安法和相关香港适用法规推展这项建筑工程，并承担所需费用。本港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宗是本地感染，感染源头不明，其余八宗输入病例，有三宗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新增的唯一一宗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海怡半岛十座的23岁女子，她在葵涌翻工，公司职员需要强制检测，紧密接触者要检疫。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天色良好，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丽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白雀街有交通意外噶，一带挤塞。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圣公会圣约翰小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啦，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东桃苑。现时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维园道附近。

on my sanity. I let go of my fantasy. No more overthinking. Risk it all and break away. There are sirens calling. I'm getting stronger every day. 听 XT 嘅 HFS 嘅时候，令我想起一位外国电子音乐制作人。佢名字叫 Elenium， 都是呢个 Melodic Dubstep 一个都几出名嘅代表。听紧呢首是佢嘅 Where You Go 呢首作品。如果數翻咧，之前都有一段時候興一啲 future bass 嘅作品，而慢慢演變就出現多咗 melodic dubstep 嘅嘢，就係將一啲好 hardcore 嘅 dubstep， 然後將佢以一啲旋律帶動為主，再加上有一個歌手去主唱嘅。第一個 drop 嘅節奏上面都一樣有翻 dubstep 嘅嗰種即係摁住，不過咧就冇咁燥，而抒情啲、舒服啲咁解。所以而家好多越嚟越多外國一啲主流嘅作品咧，都用到呢一種嘅曲風去演變啦，變成而家一啲 pop 啲嘅電子音樂作品。 留意开 Monster Cat 呢个 label 嘅朋友，应该对呢个名字唔陌生嘅。佢系 Austin 啦，行走江湖嘅名字就系 AU5 啊，即系 Aus 嘅意思。听下呢首嚟自佢2019年专辑里边嘅作品，叫做 Define。 听过有来自美国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Mitis 的一首叫做 Moments。 这位朋友本身都是玩一些钢琴的，就是由钢琴去带动去做一些旋律，去做到一些 melodic 的一些电子音乐作品。我想这一类今天大家暂时听我们这里都觉得，即是它的底是有一阵东西垫住很舒服，然后好像都挺啱黄昏的时间去听住。有时鍾意听住一啲重 beat 嘅歌，但係即係吃不消啦，想放松下嘅时候，呢啲 melodic 嘅歌呢，我觉得係一个几好嘅选择俾大家去听嘅。这一首有两位朋友可以提一提他的名字的，包括是 Seven Lions 和 Last Heroes。 Seven Lions 之前都做得挺多 melodic 的作品，虽然近期好像多了一些 trance 的东西。呢一首同 Last Heroes 合作叫做 Don't Wanna Fall， 咁 Last Heroes 有讲过，其实 Seven Lions 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 inspiration， 咁所以你会睇到有啲 Last Heroes 佢哋一啲 single 嘅 cover 嗰个风格咧，都几似 Seven Lions 以前早期一啲咁样样嘅。 即系为你拣嚟，佢嘅名字叫 Set the Sky， 有呢一首叫做 Superstar。因为听完呢半个钟头，舒舒服服咁样迎接呢个 weekend 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